相识你的梦，别再将我心反复的戏弄，宁愿我攰着忧郁归去，像刚消失那阵风。别再伤我心，他伤得那么重，像块冰碎开，他显得太空洞。狂热与天真早消失了，在郁郁的岁月中，谁愿意一颗心永落空？谁愿意只装饰你的梦，令任我 空气内流。